嚟啦嚇！嗱，大家睇到我哋咧，今晚咧特別啊，高科技啊！咁啊，琴晚阿湛咧就窒曬 Q， 咁啊，好多人就好擔心，以為係咪呢個國家級黑客就明天攻擊戴耀廷，今天就攻擊城寨先咁樣。咁咧就大家聽唔到聲咧，就記住啦，就出聲啦。而家因為用緊 iPad， 用呢個 YouTube Live 做緊直播嘅，就唔係用呢、這個我哋用開嘅呢個 Wirecast。咁咧就所以你大家見到啦，麥都唔使帶，我哋而家就直接用呢個 iPad 收緊音嘅。咁啊，琴日因為窒得緊要嘅原因咧，就唔關呢個國家級黑客事嘅。 係我哋自身嗰、 那個。係啦，就因為我 哋技術困難， 就要將個成個我哋公司嘅所有電腦系統啊。嗰、那個嘅保安啊，要升級。咁喺升級嘅過程裏邊咧，就要將我哋用開嗰部嘅電腦咧，全部加密。咁啊，加密咧就要兩日，將所有 file 同埋 hard disk 加密。咁所以咧就佢同時做緊加密嗰陣時咧，佢嗰個 CPU 咧就冇辦法去做一個 streaming 嘅嗰個 wirecast 啦。 哦，因為用咗好多。 係啦，嗱，我而家當自己嗌緊麥啊，大家聽唔聽到？ 啊！啲朋友 啊，你係嘛？ 啲城寨人話好大回音咁樣係。 冇辦法啦，因為咧就我哋係靠現場嗰個 iPad 嗰個內置嗰個麥去收聲。 略為收聲。 係啦。 唔係略為細聲 係。略為細聲都唔緊要啦，因為我哋又唔想停咗個節目。 係。 咁部機咧就喺度，即係有三十幾個鐘頭要進行緊呢個加密工作。係。咁嗱，記住啦，呢個加密工作都係為咗大家好嘅啫。如果我哋將來再俾人哋入嚟偷嘢或者 hack 我哋嘅電腦咧，咁啊斬銀包散，咁啊所以忍痛咧就一次過做曬佢啦。 即使係三十幾個鐘頭。 係啦，咁就大家忍耐啦。咁啊，聽日後日咧就冇直播節目嘅。啊，咁到星期一咧應該就回復正常㗎啦。如果星期一大家仲係睇緊 iPad 咧，知道我哋撲街㗎啦，其實係。咁就快啲上嚟救我哋啦！嗰啲IT 高手好，電腦高手好，或者最重要係咩咧？音響高手， 音響高手 就可以咧揾一個 iPad 嘅麥，又擺喺呢度，然後咧喺現場收到我哋把聲嘅，咁就 very good 啦，係嘛？聽唔聽到啊？嗱，你睇下啲聽眾嘅反應。 睇到畫面，聲音清楚，不過咧就覺得啲聲咧好似好遠傳嚟，同埋 好空洞洞洞洞洞洞洞洞洞，係咪啊？呢個係音響效果嚟嘅啫。 OK， 聽到就得啦。 聽到得啦，嗱，其實咧，我哋呢個處境就係預演緊聽日。泛民初選的處境嚟嘅， 會好多技術嘅 紛爭，所以大家要開始習慣，開始適應下呢個泛民初選嘅甩漏，同埋咧會有國家級黑客嘅攻擊啦，會有呢個現場嘅 iPad 呢個系統出現嘅問題啦 ，QR code 啦，現場 WiFi 唔夠啦 ，download 唔到 apps 同埋 QR code 啦。十個問題我哋都諗到㗎啦，但係都要去投票。 係啦，房屋署嗰啲議員辦事處咧，可能會有房署嗰啲管理員啊、經理啊，走去問長問短。喺街頭嗰啲有可能都會有啲外國團體去搞下事咁樣嘅。 唔單止㗎，仲有黃店裏邊嘅投票咧，可能會受到業主嘅干擾啦。亦都會可能有防暴警察喺出邊就數人頭啦。然後數下你落入邊係咪超過六成嘅座位嘅位置係有人喺度啦咁樣，咁你總之就係全中國共產黨全天候招呼，聽日呢個泛民嘅初選，而國際傳媒嘅記者亦都會喺度睇下聽日有幾多人投票。如果香港人熬底嘅就冇得好講啦，嗱我哋就做盡㗎啦。面對一個咁大嘅一個威嚇，國安法之後你見到。資豐好，肥佬禮好，羅冠聰好，戴耀廷好，歐樂軒好，我哋個個一樣，繼續如常地做呢個初選。咁如果大家都覺得係唔應該出嚟投票，驚違反國安法嘅，以為曾國衛所講嘅係法律，咁就香港就係毀喺大家手上。我哋做曬我哋嘅責任要做嘅嘢啦。六場嘅呢個初選辯論。我都見到啊，現有泛民嗰啲全部俾人揼到流， 揼到扁啊！ 揼到扁，我都話一早話噶啦，初選一定係素人嘅天下，叫啲素人唔好唔參加。結果佢哋好多都參加咗初選論壇，結果喺初選論壇裏邊，我哋做嘅最佳表現嘅民調咧，素人係佔大部分， 彈曬出嚟， 因為佢有個新鮮感同埋有個我哋叫 wow effect 啊。 咁所以咧就我見到阿 Gary 都算好啦。舊人裏邊你唔係排第尾添啊！喺我哋嘅民調裏邊，你都唔知係第三定第四嘅，喺新界東裏邊。 中游啦。 係啊 ，Roy 又慘啊！ 阿 Roy。 係啊，啊唔係嗱，我撐阿 Roy 噶，唔係因為佢成日上嚟呢度做節目咁簡單啊，而係我成日都話本土主義要變成一個公共政策嘅討論，唔係變成一種意識形態。意識形態之後，大家手指指講完粗口就完㗎啦。但變成政策就係講緊150個移民配額，廣東話作為教學語言嘅問題，東江水嘅收費問題，海水化淡廠幾時上馬？呢、這個福利嘅同埋公共資源嘅分配係咪擺落去大白象工程啊？呢啲全部你唔需要講，我係本土派定乜派？呢、這個就係公共政策嘅分別。 因為今次嘅論壇好多後生嘅，或者素人嘅，或者係聲稱獨立嘅咧，好多時嗰個討論，特別係講緊嗰個身份認同係本土派咧，就 佢個意識啊， 抗爭意志啦，抗爭嘅手法啦，會唔會去衝啦？35+35減都要衝啦，咁樣反而咧係其實較少，好似阿 Roy 咁樣咧係觸及到嗰個公共政策。 我覺得阿 Roy 最差係咩咧？我都真係批評啊！佢嘅膚色比我仲黑。第二，我覺得 佢冇得搞喎，你 話。阿朱海迪咧，嗰隻眼咧，就我懷疑朱海迪係咪甲狀腺有事嘅咧？我即係睇睇醫生。嗰隻眼突得咁緊要嘅，我望一望佢，我心都打個。 你膚色深啊，所以你佢眼白又好白，咁所以你會覺得眼係。 哇！朱海迪嗰個眼神殺人咁滯，仲要講嘢好慢。 咪堅強意志啊嘛。 好慢。 堅定意志啊嘛。 阿 Roy， 而家國安法都殺到埋身啦！我哋全部都要送終，你仲同我講啲咁細眉細眼嘅嘢，哇！嗰隻眼碌到咁大，咁所以我覺得嗱，膚色唔夠黑，即係阿 Roy 嘅膚色太黑。第二嗰個眼影太厚，呢啲全部都打折扣。 係啊， 無論佢個政策幾好都好。 OK。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有幾樣嘢，我覺得初選裏邊咧，一定要大家，即係我自己講嗱，因為已經論壇過咗啦。我講翻我作為一個時事評論員，我嘅準則咁樣。當然論壇係其中參考，就係話如果你連論壇應對嘅能力都冇，冇辦法完整去表達自己意見，淨係識得插人嘅，咁就必死啦。我哋做民調裏邊，譬如香港島咁樣， 香港島 啊，鬱敏二號咧，彭卓奇嘅， 彭卓奇 係我好中意佢嘅，佢造型又得，同鬱敏嘅作風係好相近，講嘢嘅語氣， 講嘢係個風格， 同埋擺隔離擺咗喺度，即係坐拳啊呢種咁嘅 style 咧，都好好，我覺得。但係因為泛民初選咧，你狂政嚼下楊舒 瑩 唔夠啊！ 你俾人感覺好似係 negative wisdom 就唔係 positive wisdom。 唔係因為自己人初選嘛， 係啊， 自己人初選就係你嚼唔緊要，你都講下俾我聽你自己有啲乜嘢政治主張，係我做到楊舒瑩做唔到嘅。嗱，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嘅，呢個唔係你同民建聯嘅選舉論壇啊，呢個係自己兄弟姐妹嘅選舉論壇啊嘛。咁所以變咗咧。你有嗰個自己嘅政治主張，我覺得呢個係揀初選候選人其中一個標準，就係話佢嘅政治綱領同政策綱領係乜嘢。當然政治形象係一回事，但係政治形象就生卑嚟啫，生卑即係等於我哋 KOL 一樣，講完就冇噶啦嘛。問題就係政治主張同政策綱領咧，就係後邊你喺議會抗爭裏邊，唔係每一滴每一滴。都是為主席台的嘛，如果是有一些公共政策是需要爭取的，可以爭取到民心，可以利用議會爭取到民心的，你的政治主張和政策主張都要有一個論述的能力， 同埋你走長途你要從政的話，確實這些是你的信念來的嘛，你代表的價值觀來的嘛，我們當然需要抗爭，當然需要向這些惡法 say no 啦，當然在議會裏面要兇翻嗰啲嘅建制派保皇黨轉頭，但同一時間你長遠係仲係相信議會嘅平台，既要抗爭又要議政嘅話咧，呢啲公共政策嘅理念其實係重要。 唔係嗱，有啲素人咧，我覺得佢係即係我自己都即係有一個好感啊，就係因為佢哋表達出嗰種嘅政治抗爭嘅意志。係喺一個選舉嚟講咧，個意志好緊要嘅，特別係而家呢個鋪天蓋地嘅一種。即係 rule by fear 恐懼政治啊，係嘛？即係你見到 嗰啲黨報又話大家坐大飛走人啦，係 啊， 係嘛？講埋曬添，李卓人添喎，仲有 係嘛？知名度性， 我都心嚇一跳喎，點解唔係何俊仁嘅李卓人？ 咪仲有一個好長嘅名單，百幾人喺嗰度㗎， 299人， 係啊， 咁啊仲有上船地點添， 係嘛？咁仔細，即係有執行方案。 係啊，係啦，咁咧就又講到咧，就7月1日就拉邊個拉邊個，但係我覺得就即係我自己好佩服，譬如黃之鋒，企翻出嚟，佢每一日企街陣嘅喎。他從來沒有躲起來的，都是仍然繼續出來接受訪問，仍然站在街站那裡，是沒有三四個保鏢圍著他的，不是自己幾個手足站在那裡， 還在論壇，還要借我快點， 是啊，這個就是我就是說，你要讓人看到你做正常、正經和正規的事，而不是說因為大家盲頭烏蠅，怕到亂曬龍啊，著草啦，即刻喺度討論邊度移民好啦。BNO 去到係咪買啊李嘉誠嗰個咩啊 Convoy Wharf 啊？ 香港城嗰種嘢。 香港城嗰啲樓啦，而家講到唔知幾多錢尺啦，已經係講緊。跟住仲有啊，隔離新鴻基又有個啦。喂 ，come on， 我覺得如果聽日11日全香港得50,000人出嚟投票，咁啊真係執包袱啦！我覺得唔好再睇我哋節目，乜都唔需要。我覺得喺咁嘅環境，7月1日冇得遊。是吧？所有的聚會他都 ban 你，立法會所有緊急動議緊急提問全部 ban， 不用下去立法會解話。林鄭月娥是不是一條這麼重要的法例， 到 現在是架基本法的法例，都不用下去解話， 完全沒有去過立法會解話的， 落到去就是李家超那種，是吧？ 跟你 戰狼上身跟你駁嘴。如果你看完這些東西之後，你抑鬱到香港都沒得救的了，做到多餘了，投票又多餘，35+又多餘，咁我話俾你聽，做人都係多餘嘅，其實係咪先？ 即係唔需要嘆息嘅。其實如果你 唔需要嘆息，係做人都係多餘嘅。如果係咁，係咪？每一個人都承受住無窮盡嘅壓力。翻緊工嘅罷過工嘅護士，參與過罷工嘅地鐵員工、巴士司機，到今日邊個唔承受住各式各樣嘅壓力？帶個飾物出街都係變成被炒魷嘅理由。 那三個海關官員就被面臨 你看昨天是吧那個什麼話說被人用刀仔刺親那個爆爆上 爆爆上 是吧假新聞去屈醫管局的護士抽血的護士 說趕他 說趕他走你想想當日病房處理過他的人又是承受著無窮盡的壓力有些家是有細路是收入的支柱如果這些人都未結婚我們憑什麼結婚呢我想說是不是如果咁樣嘅話 ，whispering 周圍吹水，空下你講兩句，大家就 give up 嘅。所以我話我係即係佩服阿黃之鋒，講到明7月1日拉佢噶嘛，黃丹講嘅喎，係咪先？佢又引述話喺北京嘅外媒，咁當然你可以兜翻轉頭就話，最終都冇嘅，梗係美國佬出咗手啦。我想奉勸大家一句，如果係一啲會製造恐慌同埋 panic 嘅言論，大家講出口嗰陣時咧，一定要慎思，一定要慎思。 即係我哋有冇協助緊呢個嘅極權，係去散播呢啲恐懼，而造成嗰種寒蟬嘅效應？ 白色恐怖嘅效應係咩咧？唔係中共嘅喉舌散播嘅，係你嘅朋友散播嘅。話俾你聽，聽日唔好投票啊，好危險啊！嗰啲羣組裏邊已經有人開始講啦，已經有人撐。話曾國衛話觸犯國安法嘅喎，聽日投票觸犯國安法，所以我唔參加初選啦。所以已經有人講啦，係嘛？我唔拎咪邊個？大家知㗎啦， 一睇就知㗎啦 ，出曬嚟㗎啦，已經係係嘛？你記唔記得當日我哋點樣鬧梁耀忠？如果只要有人跟梁耀忠跟隊，成個初選制度崩潰。佢就係話我參加初選，不過我唔跟初選結果。佢講完之後，好彩所有林學廷孖叉佢。跟住戴耀廷話唔俾佢參加，如果唔係諗下個後果會係點？捱到今日，聽日投票啦。今日負面新聞鋪天蓋地，關於呢個初選，係咪？佢嘅目的只有一個，最好你每區得幾千人投票。 佢就話嗱，而家你香港， 你唔好講話黑客啊！你預咗有啊， 支持你嘅初選啊，咁樣。 而家預咗黑客、房署、商場發展商、警察、藍絲。全部會出動的了你預咗得㗎啦，係嘛？咁你如果唔出嚟嘅話，咁你就唔好再埋怨任何一個香港人、港豬 真正港豬嗰啲係咩人，大家心知肚明，大家心知肚明，亦都唔需要再鬧。我覺得，你諗下戴耀廷自己係保釋候審嘅，等候審。 唔單止係咁啊，學校 聆訊，校委會聆訊緊佢教職。係 啊， 你話戴耀廷承受壓力大定我承受壓力大定佢承受壓力大咧？歐樂軒九月上次上嚟話俾我聽，去東京大學讀博士， 而家有可能唔能夠成行， 而家冇辦法成行，都唔可唔知可唔可以 delay。跟住嗰個入學資格仲可唔可以 keep 住，都成問題。佢亦都冇參加九月嘅選舉。係 啦，冇參加選舉，又做緊社會服務令嘅同時，係無私地繼續係去籌備今次嘅初選啊！即係我哋要好感激佢啊！ 唔係，所以我話聽日我同大家拜託大家，你遇到各種各樣嘅難題，無論係去到投唔到票，去到見到好長龍。或者最終 要去實體票站投票都好，我希望大家用最包容的態度去面對這個初選。你要記住，我們的聖杯就是35+，做這個初選的人籌錢籌不到三分之一， 現在籌一半，現在是 買足夠的 iPad 都沒能力，然後很多受到打壓的地方不敢拿出來做票站。大家不要埋怨為什麼我的區沒有，我們不是選舉事務處，我不是馮華，戴耀廷也不是這個曾國衛，是吧？我們每一個人是用自己工作以外的時間，承受一個很大的風險壓力底下去推動這場初選，是吧？出埋口述啦，出到來兇你了，就說你違反國安法了，這個是最大的恐嚇了，已經是，是吧？大家信不信呢？我覺得很簡單，如果你信，這個就是 the test the water。國安法不用國安公署的特務警察，你們香港人自己明天已經跪下了，知不知道？明天已經跪下了，是吧？我當然找迷境酒店，我進去裡面打機就可以了。我那班友為什麼？因為你們每一個人都自己審查了嘛，然後最終審查完跟著你就會篤灰了嘛。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用什麼300個武警進駐呢？是不需要的，真的。所以大家，我覺得每一個決定權，沒有人可以煽動到大家。每一個決定權其實在自己手上。正如我記得第一場選舉論壇，在這裡圍繞著新界東發自已死，是嗎？ 哦，是。 不是，好像是九龍東。 其實幾個論壇都有同一條問題問 九龍東，談論那場發自已死。我記得劉偉聰大狀，他就是說我和你都未死，為什麼你說法治已死？我覺得這個是整場論壇裡面最好的答案，不需要解釋那麼多法治死還是不死，其實不需要兜來兜去，最重要就是說看我們自己每一個香港人是不是放棄嘛。其實 你對時勢對個形勢分析法治已死，最重要不是只是你的看法， 不是你 的 理性的看法， 你如何轉化成為你的政治行為。而我想告訴大家，你參與初選就是對政府這種無所不用盡其極的打壓的一種回應。剛剛又有城寨人說了，消息就是警方晚上今晚就拿這個手令去搜查設計民主派今次35+初選系統香港民意研究所，就說要檢走所有的電腦。你看看是什麼都做，但即使如果是什麼都做，如果我們同樣地是有大量的市民是走出來參與這個初選的話，不是那些候選人的得失，而是告訴政府知個運動是未完，我們是繼續走下去的。 還有我覺得最重要是什麼呢？實體票箱也好，上一次在新界東和九龍西的初選投票的票站少得我們 只有5個而已， 新界東只有 5個而已， 每個大埔還有好像沙田一個， 沙田一個 大埔街市外面一個，只有5個而已，是吧？最終沒有電腦系統，拿張電費單地址證明，是吧？一樣可以用實體票站的方式，就算到最後電腦系統沒有了，那就用實體票的方式去投咯。就算星期六乜都投唔到啦，一票都投唔到啦。我覺得總會諗到一個方法，係可以完成呢樣嘢，係可以完成呢樣嘢。呢個係你預咗都得㗎啦。我話俾大家聽， 聽日唔好大家喺度指責呢個主辦單位點樣考慮不周乜乜乜，係冇嘅。你面對緊嘅係一個國家機器，我想話，你無論考慮得幾咁周詳都好，佢都會千方百計令到你搞彎你。其實根本而家甚至已經唔需要用過去嘅方式，即係話用黑客嘅方式啦。而家名正言順用公共權力嚟搞啦嘛，係嘛？聽日一定會動曬警察喺嗰啲嘅票站，因為個票站係公開噶嘛，大家都有曬名單喺度㗎。所以大家聽日要真係要自己亦都照顧好自己同埋身邊嘅朋友，即係如果約埋一齊去嘅話， 唔使同嗰啲防暴勞氣㗎。我去投票參與初選係咁多咁樣係。 係啊，呢個係一個初選冇 what if 嘅。曾國衛嘅講法就係 what if 如果係同之後否決預算案有關，呢個制度初選嘅制度係冇一樣嘢話大家勝出初選嘅要否決預算案，係冇呢樣嘢嘅其實。當初已經係諗過㗎啦，所以點解要力拒啲數人提出，話要大家劃押就係咁嘅原因。其實個主辦方係冇呢樣嘢嘅要求嘅，劃唔劃押就唔關乎呢個主辦事嘅。其實係候選人自己嘅抉擇嚟嘅，呢個好清楚。亦都成件事係冇任何嘅咩外國勢力參與咁樣呢啲咁嘅嘢。所有嘅眾籌嘅款項都係面向香港人。 大家記住啊，要包含啊，呢個一個充滿缺陷、有好多技術難關要克服嘅一個選舉嚟。正規嘅選舉咧係冇得比較嘅。我哋日日做街站咧，仲有市民會問我哋點解收唔到呢、這個即係投票通知書啊？因為呢個唔係九月正規換屆立法會嘅選舉咯，咁樣係嚇。咁大家係帶身份證、帶一部智能電話，即係一部手機 ，Apple 好 ，Android 好。同埋帶你嘅住址證明就係投票㗎啦。 嗱，好簡單幾樣嘢。第一，住址證明bank statement 得嘅 ，e statement 都得嘅。然後咧，跟住咧就係電費單、水費單啊、煤氣費單嗰啲。第二咧就係咩咧？就係你嗰個嘅投曾經通知過你投票嘅選舉通知書。 都得，即係你喺上年十一月 喺區議會選舉裏邊， 係啦， 選舉事務處寄嚟俾你，你叫你去邊度投票嗰種嗰個通知書。第三個已經唔 work 㗎啦，就唔好上去選舉事務處。係。Capital 呢、這個。 係啦。呢個選舉事務處今日出咗聲，咁啊，即係所以咧，令到主辦單位咧，民主動力好、戴耀廷、歐樂軒好咧，公佈咧就唔會再用呢一種咁嘅方式㗎啦。係。 係啦，咁咧就呢、這個新聞到而家都應該就8:15嘅新聞。係。就係、據了解，警方今日夜晚搜查令受委託設計初選投票系統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只懷疑有人不誠實使用電腦，要檢走研究所所有電腦。咁啊，究竟對嗰個初選有幾多影響咧？就唔知嘅，而家我都係。咁我相信就應該有可能有 contingency 嘅。 係啊， 係啦。咁就乜嘢方法都會用㗎啦。咁大家如果你去呢個票站，QR code scan 唔到，核實唔到，攞唔到電子選票，咪等咯，等唔得個驅散你嘅咪第二。今日投唔到，聽日去投得，就咁簡單啦。 唔係一日㗎，記住星期六、 星期六、星期日九點至九點 晚九咁樣係。 啊，咁啊投唔到咪去第二度投咯。 係啦，有全日即係12個鐘頭，兩日24個鐘頭咁。 係啦，就防暴警察細空夾籠啦，咪 be water 咯，翻屋企咯，或者約埋啲 friend 投一齊去投唔到嘅咪去。下午茶咯，一齊食下飯得噶，千祈唔需要太過勞氣咯，我覺得，係嘛？即係已經行到呢一步。 油韌地係去抗爭啊！我最近成日同黨友即係分享個故仔啊，就係1989年嘅6月5日，即係天安門大屠殺之後嗰一日喺波蘭發生咩事咧？就係嗰陣時嘅選舉，就係波蘭團結工會領導人民咧係贏取咗嗰次嘅選舉，但係嗰次嘅選舉其實係充滿缺陷嘅。就是波共和呢個波蘭團結工會，因為連番嘅罷工之後咧，佢會覺得，我哋可能要透過啲選舉咧去吸納呢啲反對派嘅意見，咁所以就傾咗咧，就將波蘭嗰陣時嘅參議院有100席開放嚟去直選，就將眾議院450席嘅35%，嚇，即係大約係100多席咧，又開放出嚟。咁喺1989年嘅6月5日嗰日咧，你知唔知點樣咧？這個明明是鳥籠，這個政治鳥籠的民主 選舉嚟嘅，明明就算你贏咗咧，波共都掌握住佢哋嘅眾議院60%嘅票數啊！你點都唔能夠撼動嘅政權，但係波蘭人冇放棄，有得投票，有得將民意彰顯咧，佢哋蜂擁出嚟去投票，佢100席咧大部分贏曬，嗰35% 嘅眾議院嗰啲議席咧，亦都贏咗超過95%。嗱，嗰次嘅民意彰顯咧，係震撼咗當其時嘅波共嘅。波蘭共產黨咁亦都促成咗跟住嗰一年，即係1999年波蘭正式嘅政制改革嘅。嗱，咁大家知道啦，嗱，波蘭人面對住波蘭共產黨嗰種即係掌控高壓嘅情況之下，都冇放棄過一個民主選舉嘅權利。我哋香港人去到呢刻，更加特別係和李飛，我哋而家面對嘅唔係即係呢個警棍橫飛嘅前線，我哋係去到票站嗰度投一票嘅啫，咁樣係。咁所以大家希望真係要把握呢個機會。 就算我話最壞嘅情況，11號、12號投唔到票都好，大家再從長計議，再諗一個方法，用乜嘢方式可以做得到嘅？我覺得而家唔需要一定係實體票站都冇，係咪 online 做得到嘅？只要你有一個核實嘅程序已經得嘅，其實。咁所以我覺得就好簡單啫嘛。你初選嘅目的係咩咧？就係集中選票。佢就係令到你集中唔到選票，係嘛？一路以嚟有啲人就話不斷攻擊呢個初選制度，而家就直情係用公共權力嚟搞彎你嘅初選，令到你冇辦法，係嘛？居然提出國安法出嚟，真係匪夷所思，我覺得。 投票初選為民主派揀一個隊伍都同國安法有關，係 啊，都同國安法有關。咁即係話佢最驚嘅，其實乜嘢都係假。佢最驚嘅就係9月立法會選舉。他最害怕的就是你集中到選票，他最害怕就是你不要互相高票落選，其實他最害怕的就是35家。說完了，就算你說沒有，我告訴你沒有初選搞不成了，我最終出一個有足夠 sample 的民意調查出來，每一區做一個民意調查出來，10000個 case 夠了吧？ 10000， 我想問一下，如果民意調查又何來違法呢？係咪先？最終大家總之有個機制去集中選票得嘅，我覺得。如果喺咁樣嘅成個國家機器嘅高壓下邊，連辦一場初選都要坐監嘅，都違反國安法嘅，呢個就係共產黨同埋香港特區政府付出嘅政治代價。 係啊，就係要國際社會睇到， 你就會諗到9月嘅選舉係會係點啦。我估啊，80%嘅人湧出去投票，唔好話71%投票率。谷咗咁耐，你估9月6日嘅選舉會變成點？所以呢個大家唔需要氣餒嘅。總之到時到後有嗰個機制去集中選票就得啦。呢個可以係民調嚟，我覺得係咪民調嘅差距去到幾多，我哋就認可嘅呢個作為大家投票嘅參考。咁然後諗一個方法點樣去配票，用一種理性聰明啲嘅方法。去分區配票，係嘛？呢個唔需要大台㗎啦，我話俾你聽，真係到時大家自然諗到出嚟㗎啦。究竟身份證號碼定係邊樣咧？最後呢個 number 定係咩咧？網上我相信會有各種各樣嘅配票嘅建議出嚟，這個唔係強制性嘅，唔犯法㗎呢樣嘢。所以冇大台嘅情況底下，做唔做到集中選票咧？我哋要向住呢個方向思考，真係。向住呢個方向思考，即使冇大台嘅情況下，我覺得亦都要諗到一個方法去集中選票。佢而家用盡方法，第一最初就拆你個台氣，係嘛？喺泛民裏邊揾一啲咁嘅廢老出嚟，梁耀忠係嘛？就又參加又唔參加，彈出彈入，其實嗰個係好風險嘅，你知唔知？ 係零。 只要其他區裏邊有人和應，就係話哦，梁耀忠都得。我又參加，不過我唔會跟你嘅結果，即散投票有咩意思啊？都唔使揾警察去搜電腦啊！我覺得即刻散啊，其實係嘛？所以我話過到一關，咪間間關關難過，關關過就係咁嘅意思啦。就算到聽日，我都話啦，你預計得到嘅，其實已經係一定係全面鋪天蓋地咁樣嘅封殺，結果好多票站出邊堆住好多人喺度，乜都做。是很有可能的情況，所以我說一定大家要冷靜 唔好估錯，盡量同票站嘅服務嗰啲義工嚟嘅，其實同佢哋去商量，大家商量，如果真係投唔到票，商量下可以點做，各自大家都有份，大家記住，你唔係淨係一個過去嘅選民，過去選民好簡單嘅，等選舉事務處通知你，然後你去邊度投票，然後即係你係喂曬所有資訊俾你。但今次你要做一個主動的選民，因為呢個初選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其實是 不是 一個政組的選舉嚟㗎。 去投一票，而係你係參與其中的，每人可能真的要行多一兩步。 你是參與緊一個民主運動。 消息 係嚇，只不過呢個民主運動的形式，大家想像不到嘅啫。其實不是在圍院出發，冇呢個拉住啲 banner， 冇人拉住個麥喺度講嘢，冇水炮車。冇催淚彈，冇防暴，冇林鄭月娥，後嚟遊行未完發嘅新聞稿，全部都冇。但係我話俾你聽，呢個係民主運動嘅一部分。如果你係民主運動嘅一部分，你就要行多一步、兩步，甚至三步。你唔知嘅嗰個實體票站喺邊度？你 mark 定而家你上網揾得到㗎啦，其實。你已經有去嗰個 Google Sheet 裏邊有一啲係 mark 咗，邊啲係？ 全港有251個。 有啲係實體票站。係 啊， 投實體票嘅，即係真係投票 嘅。實體就會少啲嘅，可能。 好少啊！一區得一次 啫， 一至三個，一至三個站係投實體票嘅啫。好啦，如果你而家有時間嘅，嗱 ，Android 就有一個叫做普及投票 4.0 喺 Android 裏邊咧嘅手機。的個 Google Play 裏面你就可以 download 嘅。你 download 咗呢個嘢咧，就去到票站嗰陣時候就會快啲嘅，因為你都唔知道究竟佢會唔會 jam 曬你嘅 WiFi 嘛。 哦，係。 你去到就 download 唔到㗎啦。咁而家大家可以喺 Google Play 裏面 download 咗，但係 download 咗之後咧，你唔需要用住嘅。你去到你見到個票站，佢要俾個 number 你，你輸入個 number 就攞到電子選票，攞到電子選票。就然後投票，投完票之後佢會 join 個 QR code 俾你，你就攞住呢個 QR code 喺票站嘅服務人員裏邊，將呢個 QR code 俾佢 scan， 咁你嗰個投票嘅選票一 scan 嘅話就去咗佢哋嗰個 record 嗰度啦。咁個投票程序先至俾 QR code 嗰陣時再 provide 你嘅地址證明。係嗱兩個 step 嚟嘅 ，step one 就係你 download 咗，如果你 download 唔到咧，你可以去到現場。去 scan 佢個 QR code 得，即係攞電子選票。咁如果你 download 咗呢個普及投票 4.0 呢個 apps 嘅話咧，去到你就現場篤篤篤篤篤輸入嗰個投票票站嗰個俾嘅一個號碼，然後就會彈一張選票。攞咗張選票之後，你就 tick 分區直選。如果你係新界東，你就可以揀你投邊個候選人。 係一票。 一票。另外就係咩咧？ 超選。 超級區議會。就揀一票， 都係一票， 一票。咁但係應該聽日同時係喺呢個衞生福利界有初選。 係啦，但係衞生福利界咧就得三個票站嘅啫，得三個，三個都係唔係喺呢個新界東同新界西。 因為喺左東好似 係辛苦啲嘅，要出九龍嘅。 係嚇，嗰間好似係教堂，好似係 office 嚟嘅。 係， 咁咧就如果你係投咗衞生福利界嘅咧，就應該唔可以投超高。 係， 佢係揀一份， 因為功能組別嚟㗎嘛，唔好忘記。 功能組別你只可以投一個嘅啫。咁就一般嘅市民，如果你唔係衞生福利界嘅話咧，基本上你有兩票嘅。 嗯。 分區直選你就揀一個，得一個嘅啫。 係。 功能組別你係喺超級區議會裏邊，即係有陶謹申啊、 方 俊宇 啊、黃百宇 啊、黑車啊，啊同埋呢個李宇信。 李宇信。 係啦。咁咧嗰個界別咧就叫超級區議會，咁咧就喺嗰度揀一個。如果我係九龍西，咁我就喺九龍西嗰扎名單裏邊剔一個嘅啫，咁就一人有兩票啦。咁呢個就係好簡單嘅其實，但係個過程同大家過去投開票嘅情況係有啲唔同。咁所以咧，大家就要注意。第二就係執生，如果有防暴警察拉人喺嗰度攔屍同群眾衝突，大家盡量喺。因為我哋係想完成嗰個投票， 係啊 ，be water 一定要， 唔需要喺嗰個票站，因為佢最好咩咧？佢搞到你彎咗咧， 跟住記者係蜂擁嚟之後就冇人再抌出嚟。 係啊，佢想同你衝突啊，就係、 是。佢星期六一定想同你衝突。 你記唔記得上年？ 星期日就大家唔敢出嚟投。 上年十一月，我係曾經預計過喺區議會選舉嘅票站外邊都有呢啲招出嚟。 就係、 是、啊，但可幸嗰次係冇出現嘅咋。咁大家要有呢個心理預期嚟。 咁啊，今次就更加咩添啦？警察又唔會執法，甚至會咧鼓勵呢啲咁樣嘅即係勇武藍絲出嚟咧，就喺度搗亂都唔出奇嘅。自己有力噶嘛，佢哋係。咁啊，仲有一啲嘅唔知邊度嚟嘅人咧，深圳嚟嘅人咧，係嘛？所以我話各種各樣嘅可能性都有。所以你以為和李飛冇問題，其實和李飛重大問題嘅。 佢咪就用啲咁樣嘅小動作，或者多項嘅小動作去搞你咯， 係。係啊，即係你而家你睇到噶，初選肯定係和李飛㗎啦，係嘛？但係點解都用咁嘅手段去搞你？咁可想而知就係話喺佢眼中，就係所有佢會搞曬所有嘅。包括你攞張白紙去示威嘅，又係違反國安法，係咪？而家甚至咩？你知唔知啱啱睇嘅新聞？突破出版社，突破雜誌。 哦、 今期我讀一讀俾大家睇，我諗下去到幾恐怖。今期佢有本突破係一個基督教嘅團體。 好耐啦，哇！我由細睇到大啊，係。 今期佢哋嗰本 Break 先咧，最近就已經俾呢個圖書館需要復檢啦。 嗯 咁啊 ，Breaker 先本來就係今期咧就要出版嘅啦。咁今日就收到一個消息，就係突破剎停咗新一期 Breaker 先嘅出版，已經預購該雜誌嘅市民，即係今日就收到出版社嘅致歉通知書。個內容係咩？因應港區國安法實施，機構正就法例對事工影響諮詢法律意見。是以突破書字危險閱讀暫停原定出貨安排，自己審查咗啦已經係。而呢個 Breaker 先亦都向呢個立場新聞透露，獲告知本期雜誌將暫停出版。咁係咩原因咧？咁當然就因為嗰個內容啦，佢標題叫危險閱讀，咁即係介紹一啲擦邊球啊，或者係被視為政治不正確嘅書啦咁樣。咁所以大家好清楚啦。Breaker 先嘅 Facebook 咧喺七月二號咧就預告咗呢一期嘅內容嘅節目，罪就係咩咧？叫做個罪嫌已經有啦。回應時代的危險閱讀，文中寫到：大家都憂慮立場回憶於建制的書籍是否還能如常一樣在不同的平台上架展示銷售，大概是有感於港版國安法嘅刀鋒下。自由的空氣好像又再稀薄了一些，大家越感窒息了。這篇文這篇序言也說，歷史上的極權都對出版加以限制，因為他們知道自由的思想是一個人最重要的資源，也是無形的裝備。想不到呢，結果他們就成為國安法下面第一本無法出版的雜誌。想都想不到， 沒想過啊，是 我想他們也沒想過，他本來這期的專題就是介紹在國安法下面閱讀很危險，結果他講完自己之後就自己成為國安法下面出版審查的犧牲品了。究竟是他們這篇文章令到政府要這個向突破施壓，現在突破是需要，我覺得要向讀者交代的，因為有讀者預購了嘛， 是啊，給了錢先的， 是啊，給了錢的嘛，訂了的嘛。咁因為咧，我覺得 Breaker 先咧過去啲一年嚟咧，佢係走喺個運動嗰度，好多次嘅專題嘅內容咧，都係咧係好貼近呢個城市，唔係話講風花雪月、吃喝玩樂或者啲宗教生活唔係嗰啲嘢嚟嘅。咁所以佢亦都係喺呢個嘅康文署公共圖書館嗰個新書推介裏邊咧。他那個催淚版專輯呢就已經被迫下架了、 啊、那期好看的 他很多期的專輯我覺得做得很好， 還有很完整的， 是很有心做、啊、 很完整的， 你看到那些、做的傳媒人，其中有一位呢就是我們以前讀書好雜誌出來的，我不知道他走了沒做了，他離開了讀書好之後就去了逼一先做、啊、最近我還撞見他，我還說去過、就是、那個雜誌嘅報導專題做得好好，咁估唔到就今日發生呢件事。咁你可想而知，我就係話，連一本突破嘅雜誌，你唔好講話舉白紙啊，唔好講話咩，連而家已經係學校 要審查圖書，圖書館要進行復檢，係嘛？我都唔明陳淑莊嗰啲書都要攞去復檢 喎。講咗乜嘢咧？佢係 陳雲喂，永續基本法嘅喎，陳雲。喺我嘅理解裏邊，從來陳雲都唔係港獨派嚟嘅喎。 黃之鋒，我不是細路，唔係我只是細路，我不是英雄。呢啲係講佢自己過去參與呢個學民思潮嘅心路歷程嘅啫喎，係同阿關智有咩關係？ 所以我話其實冇得驚，我覺得唔係所有嘅嘢。總之佢話係就係而家 紅線，紅線，紅線，呢度係紅線，嗰度又係紅線，咁樣係。 咁如果係機構自己畫個紅線嘅話咧，咁我就覺得遲早都會即係公開嘅。如果嚟自突破後面的主辦機構的話，這條紅線我覺得就遲早都會公開，但是你自己主動去揣摩那條紅線，然後去規範自己的行為，這個就是正正國安法要達到的目的， 想要做 任何的獨裁極權的政府，它沒有那麼多軍警人員每日去思想行為監控的嘛。你看 George Orwell 的1984就知道了，他在1948年已經預計了1984年嗰陣時會係點咧？就係篤灰。第二係咩咧？就係有個大嘅電視 ，Big Brother 就係及住你嘅， 周圍都 係嗰隻眼啊，監控 所不在咁樣。 CCTV 就及住你嘅。好啦，然後個男主角咧，呢、這個叫做咩 ？Smith Winston 好似係 Winston Smith 咁嘅嘢，就負責咧去篡改歷史嘅，將歷史改寫嘅工作嚟，將佢舊嘅嘢抹咗佢。咁然後咧就係、是、將。這個大哥就發明了很多新的名詞，譬如什麼叫做 New Speak， 即是新的詞彙，舊的不准用，即是我們現在逢星叫什麼榮光啊、光復啊那些都不准用的了。然後跟著呢就還有叫做 Double Thinking 是什麼呢？就是將兩個有矛盾的放在一起，即譬如國安法可以令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更加安全， 是將兩樣東西更加安全，將兩個矛盾的東西放在一起，然後逼你接受。咁喺你接受嘅過程裏邊，其實你已經洗咗你腦。 其實就係顛倒黑白是非。 同埋你邏輯混亂啦。你邏輯混亂到一個地步就係、是，算啦，唔好思考啦，聽大阿哥講，咁咪得咯咁。咁呢個就係所謂 double thinking 嘅，即係1984呢本小説裏邊所講嘅嘢。其實而家已經出現曬啦，香港。所以點解阿馮佩奧回應呢個圖書館審查事件裏邊咧？佢用咗一個 term 啊，叫做 Orwellian censorship， 奧威爾式嘅審查。即是說香港已經變成在奧威爾筆下的1984那個國家 Oceania 好像叫就是這樣的情況。但是呢也都同樣呢，這個香港就好像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當時的薩拉熱窩，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在那個爆發是什麼呢？就是薩拉熱窩的一個刺殺事件，刺殺這個奧匈帝國的王儲，咁就爆發觸發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香港而家越睇越似啊，其實成個西方陣營開始集結啦。美國為首嘅眼睛五國，歐盟就撲街嚟啦，因為歐盟輪任主席就德國。德國而家咧，德國電信就同華為傾緊點樣飛起美國嘅製造嘅 PAX， 自己發展自己嘅5G。嗱，我話俾大家聽，一定撲街。點解咧？當其他歐盟國家見到德國想壟斷整個 5G 和華為，其他人會不會用呢？意大利就率先現在就說準備收緊了，不會找華為做了。當意大利不做，其他歐盟只有幾個國家不做的話，德國意圖統一整個 5G 那個通訊網絡的能力就玩完了， 不會成為大家接受一個制式。 他還要說我們夾定不要用美國的 PAX， 不要用美國製造的技術，即是德國電信同華為啊，咁嚟英國大家見到啦，已經係即係收緊啦對華為。咁而家另外一個咩咧，就係對香港嘅司法引渡，你見到啦而家加拿大停啦，紐西蘭啦，澳洲啦， 澳洲 係啦，好快眼睛五國就會停噶啦，呢個好容易理解嘅，因為你嗰個國安法無所得不包嗰陣時，即係話隨時你係會利用呢個引渡協議，要求我哋嘅國民係引渡翻香港受審。觸犯國安法嘛， 同埋會令到佢嚟到香港受審嗰陣時冇人權保障啊！俾你咁搞法， 因為佢會送終啊！ 係啊，幾恐怖！ 最重要就係佢引渡咗嚟香港審之後，佢唔係嚟香港審啊，而係會送交一個有死刑嘅地方去審啊！呢個係所有司法互助條例裏邊咧係不能接受嘅。 當年賴昌星事件前一個咁樣嘅即係貪，即係行賄走出去加拿大，點解搞咁耐都引導唔到咧？當時要出動到朱鎔基啊等等，就係因為中國有死刑啊嘛，中國大陸。所以如果而家就係話香港嘅國安法係開咗一個漏洞，可以送翻去大陸審，我唔理你話有幾咁罕有都好啦，總之你有呢個安排，就香港同世界各地嘅司法互助協議都會玩完。除咗一帶一路嗰啲債仔，即係埃塞俄比亞、巴基斯坦啊、布隆迪啊、布基南法索啊嗰啲，嗰啲從來都唔會引渡嘅，嗰啲從來唔會引渡嘅。但係如果西方國家嘅話，第一時間就會斬，呢個係第一個效應。第二個效應係咩咧？就係、是、延長香港學生簽證嘅居留。 澳洲就係啦，琴日公布嘅嚇，可以獲得五年畢業生嘅簽證，讓佢哋咧澳洲嗰度咧係去揾工求職，跟住就可以再申請呢個永久居留權。 嗱，呢個咧就我覺得好快會降及眼睛五國噶啦。眼睛五國係咩咧？就係、是、E 就係英國，跟住咧就係、是、紐西蘭。跟住澳洲，跟住加拿大，跟住美國。 美國嚇， 而家基本上對香港問題最關心嘅咧就係呢五個國家。歐盟以德國為首嘅咧就準備咧就 leverage 呢個美國同中國之間嘅因為香港問題嘅爭拗咧，就係攞佢自己嘅企業嘅利益。咁所以咧就爆咗呢個德國電信同華為合作籌組 5G 通訊網絡呢件事出嚟。咁我估計美國就好興奮啦，其實而家睇下美國點樣出手整治呢個德國咁啊，其實即係呢個一定會噶啦，因為你而家係抽緊美國後腿，利用美國做呢個攬頭卒同中國冚完之後，德國企業上下其手去掠奪中國市場嘅利益，呢、這個就係最撲街最撲街嘅國家。 即 係 喺人哋打緊仗中美貿易戰嘅過程裏， 超級人血饅頭啊！呢啲 分子啊，係。 你自己德國東德當時深受國安部的折磨，默克爾是東德人嚟嘅，其實係佢點會唔知呢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東德在 KGB 同埋呢個 Stasi 東德的 Stasi 係點樣？你問默克爾啊， 佢應該有。 有冇記者走去問佢啊？ 佢應該有切膚之痛㗎，係。 喂，大佬，170,000人係。東德國安委員會的線人，你知唔知啊？ 17萬人， 每90個東德人有一個就是督灰者，那些檔案到而家仲未公開曬啊！你問默克爾知唔知發生咩事啊？喂，大佬，佢哋自己深受其害，而家你見到香港係咁，好啦，啱啦，哎，得啦，你香港大家鬧，我就繼續喺度同大陸佬講啦，你想我唔出聲得，你想歐中峰會開得成得，習近平，不過。你要俾訂單得多幾？係撲街到咁，咩人嚟噶？你自己經歷過納粹德國，跟住共產嘅東德，係咪咁樣嘅經歷？然後跟住話保持對話好緊要，撲你個街，每年收幾個民運人士，咁就算數。係啊， 喺劉曉波即係受把嗰陣時，默克爾出過嚟講幾句人話，我哋嗰陣時都話啊，呢個好難得喎，喺歐盟佢肯挺身而出喎，嗰陣時嘅立場好似比。美國的特朗普仲更加好喎、哦，咁但係到今時今日，你睇到即係中共嘅政權點樣即係殘害全世界嘅文明社會，特別喺今次呢個武漢肺炎呢一疫之下，而全個世界去形成咗圍堵中國嘅呢個一個即係好似統一戰線嘅情況之下，反而德國就要賺，即係行自己嗰條路，仲要喺個過程裏邊咧係經濟行先咧，呢、這個係好唔要得嘅一種做法嚟 嘅。好啦。今天呢就因為要嗌出嚟啊，喉嚨有痰，所以咧我哋直播途中第一次唔使停，直播途中休息， 休息啊， 記住唔好講粗口啊。 咁因為我哋喺度飲， 我哋飲下水先啊。 OK， 大家忍耐下。 哇！你未試過 咧？監製唔使停啊，我哋直播途中休息。